麦克，快吃早饭吧，小明已经吃过了。 阿姨，我想吃面包和牛奶。 你看，我还特地给你准备了凉牛奶。 啊，太好了，谢谢您。